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后悔是无济于事的，但此时在唐三心中还是不禁升起了强烈的悔意。自比比东被他击败之后，唐三对比比东就有些忽视了。他忽略了比比东和他一样也是双生武魂，更是早早就到达了99级，他怎么可能没有冲击神奇的想法呢？退一步说，如果那天他能够先击杀了千仞雪再回救嘉陵关，眼前的情况也不会被动。如果是单独面对比比东，唐三自问至少有一拼之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可是眼前的敌人变成了两个，一个神对两个神，那不是一个魂师面对两个魂师那么简单。嘴角微微牵动，唐三流露出一丝自嘲的神色。 三天前面对千仞雪的时候，还在处处提防他随时可能发动的同归于尽，可此时此刻要拼命的竟然换成了我。 嘉陵关城头上此时已经是一片死寂，士兵们不会有什么感觉，在他们心中唐三就是无敌的象征。但是一众强者都看出了眼前情况的不妙，就在阴霾笼罩上嘉陵关的同时，空中的战斗已经开始了。率先出手的竟是以一敌二的唐三，蓝光骤然收敛，唐三的身体猛然向空中升去，背后海神八翼瞬间展开，全力拍动之下，推动着他的身体如同一颗蓝色流星一般电射向左侧移开的千仞雪。由于他在一瞬间将先前散发在外的海神领域完全收拢在自己身边，在这一刹那他的身体就完全被蓝光所包围，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人影。千仞雪心中一惊，尽管他这次是和比比东同来，但面对唐三，他心中的压迫感丝毫没有减弱。 一直以来，每次与他交战我都处于下风，我的神念在面对唐三的时候根本无法通达。可恶！ 眼看唐三朝着自己发动了攻击，手中天使圣剑快速竖起，强烈的金光如同太阳一般绽放开来，自身也化为了一个金色的光团，迎上了唐三的攻击。唐三首先选择向千仞雪发动攻击自然是有道理的，他和千仞雪交手数次，对他的能力十分熟悉，又完全占据上风，和比比东相比显然是对付千仞雪更有把握。 以一敌二，如果还不先发制人的话，那这场神战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要是让这对母女双神蓄满了神力，我可没有能挡下来的自信啊。 比比东也没想到唐三攻击发动得这么快，但他脸上的神色却丝毫没有变化，手中那柄巨大的镰刀悄然挥动，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天空之中，先前属于他的那部分紫光竟然伴随着这巨型镰刀的一挥席卷而下，凝聚成了一道长达数百米的巨型紫刃，直奔唐三背后斩去。攻敌所必救正是围魏救赵的上策，在背后威胁到来之前，唐三已经来到了千仞雪面前。面对那熟悉的太阳真火之力，唐三眼中神光大放，他那以无与伦比之急速前冲的身体就在距离千仞雪还有30米的地方硬生生地停了下来。要知道他先前是真的以海神之力全力前冲的，现在突然停下相当于是自己攻击了自己，脸上神色一阵波动，显然是承受着强烈的冲击。但是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唐三的动作却没有半分迟滞，依旧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只见他身上的海神神装轰然炸开，刺目的蓝光瞬间合拢，他的本体铠甲与海神三叉戟瞬间三合为一，又化为了那巨大的海神三叉戟。强烈的蓝光席卷而起，正好迎上了比比东的攻击。比比东没有见过唐三这种战斗方式，千仞雪可是见过的，但他正在全力防御准备到来的攻击，等看到唐三突然停滞在半空之中改变了攻击的方向时，再做出反应已经来不及了。三个都是神，大家的攻击都在电光石火间完成，可以说神之间的战斗第一感觉最为重要，一旦感觉错误立刻就要付出代价。海神三叉戟已经化为最纯粹的金色，那点熟悉的金光飘然而起，正好融入到比比东仿佛要开天辟地一般的紫色镰刀巨刃之中。紧接着 黄金三叉戟一圈一转，那巨大的紫色镰刀倒像是他发出的攻击一般，就那么斩向了千仞雪。在千仞雪距离唐三只有20米，当唐三三叉戟卷出的时候，紫色镰刀就已经来到了千仞雪面前。伴随着一声巨响，连唐三自己都吃惊的结果出现在眼前。千仞雪所化的赤金色光团竟然被那紫色镰刀硬生生地劈了出去，他身在空中还发出了一声闷哼，显然是受了伤。 比比东竟然这么强， 虽然凭借斗转星移借力打力占了便宜，但唐三却是暗暗吃惊。千仞雪虽是仓促应对，又因为唐三的攻击突然停滞，使得防御失去了节奏，但同样是神，比比东这一击竟然能够将千仞雪轰飞，可见这一击之中蕴含的能量有多么庞大。而且就算唐三只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作为引导，也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一股极其冰冷邪恶的神念直冲己身，使得他耗费了不少神念才将其阻挡在体外。 好个狡猾的小子。 紫影一闪，比比东虚空迈步，只是一步竟然就来到了唐三面前，手中紫色镰刀凭空下滑，一个诡异的曲线出现在黄金三叉戟面前。光影一闪，金色的身影从黄金三叉戟中脱离开来，正是唐三。只不过现在的他全身海神神装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而不是原来的蓝色，手握黄金三叉戟向上一圈一挑，一个完美的圆圈出现在半空中，以无定风波之势挡住了比比东的攻击。铿锵的爆鸣声在空中响起，唐三只觉得自己的黄金三叉戟挥动之中速度明显被减缓。比比东那紫色镰刀上的力量并不比他强，但是其中蕴含的邪恶念头却在双方神器碰撞之中不断冲击着他的神念，令他感到极其难受。很显然，海神神力中附带的光明神是不足以抵挡住罗刹神那特殊的邪恶，这一点从先前千仞雪被劈飞也能清楚地知道。 连天使神力那纯粹的神圣之力都无法完全化解罗刹神的邪恶，更何况是我这只有少量光明气息的神力呢？ 嗡的一声，唐三和比比东的身体在空中闪电般分开，一层紫黑色的气流已经缠绕上了唐三的身体，比比东身上也多了一层蓝色的漩涡状能量，两人的神力同时侵袭到了对方的身体，显然是谁也没占到便宜。表面看虽然是如此，但其实还是唐三略微吃亏，毕竟他先前为了凭借斗转星移借力攻击千仞雪时暂停住了自己飞行的身体，气息不匀，又施展了黄金十三级最后一式，在接连面对比比东的攻击，自然不可能是最佳状态。幸好现在唐三所展现出的才是真正的海神之力，尚能抵挡得住，只有幻化出黄金十三级，令自身海神神装重新变成金色，才是他的海神神力与自身神念完全结合的象征，眼前这个局面已经容不得他再有任何保留了。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停下来，否则的话一旦被他们母女双神围攻，我就凶多吉少了。 当唐三的身体与比比东瞬间分开的同时，他背后八翼用力一拍，整个人在空中完成了一个大翻身，借助比比东攻击中所带来的冲力全力加速反身飞去。此时千仞雪的身体刚在空中控制住，脸色一阵发紫，他那绚丽的天使神装上不断闪烁着一道道紫色光芒。比比东对唐三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之前的第一击更是将蓄势已久的罗刹领域全部发动起来，连千仞雪这样的神级强者承受下来都难免受伤。不过幸好他的天使领域是纯粹的光明属性，对罗刹神的邪恶之气有着很强的抵抗力，但就算是这样，他的脸色也极为难看，多少受了点伤。三天的时间，千仞雪的天使神装虽然已经恢复了，但他那天孤注一掷攻击唐三，毕竟消耗太大，伤及本源，并不是这么几天就能完全恢复的。再加上唐三临时变招，利用斗转星移又完全出乎意料，这一下他可挨得不轻。此时还没等千仞雪缓过气来，眼看着那变为金色的身影正迅速在自己眼前放大，千仞雪不禁心中恼怒。 唐三啊唐三，你真把我当软柿子了不成？ 眼中金光一闪，在这种情况下，千仞雪做出了一个唐三万万想不到的决定。 他猛地一咬舌尖，一口鲜血喷在自己的天使圣剑上，整个人的身体似乎也随之暴涨几分。轰然巨响之中，他身上的天使神装瞬间破碎，化为一轮巨大的火焰席卷而出。这由天使神装破碎所形成的太阳真火之力，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天使形象。那恐怖的能量令周围的空间竟然变成了黑色，正是三天前他曾经用来和唐三拼命的太阳天使。不同的是，千仞雪这次并没有用太阳天使直接攻击唐三，而是控制着那极度膨胀的天使之神全部能量凝固在自己身上。无与伦比的太阳真火伴随着千仞雪的移动，强行挡住了唐三的去路。狗急还会跳墙，更何况是一个神。唐三也万万没想到，千仞雪在这种明明是他们母女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会不惜再次耗费自身本源之力做出如此选择。原本最弱的一点突然变成了最强的一点，那炽热的令空间都为之破碎的太阳天使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威胁。哪怕千仞雪稍微迟疑一下，情况也不会如此不堪，至少唐三还有反应的机会。但是当千仞雪释放出太阳天使的时候，唐三距离千仞雪又已经到了那微妙的20米。这一次和先前却是完全不同，千仞雪凭借着瞬间爆发出来的神力完全锁定住了唐三，以太阳天使爆发出的神念化作最纯粹的压力，金红色的光芒一下子就包了上去，太阳天使巨大的六只羽翼瞬间合拢。三天前，千仞雪是在与唐三大战良久，消耗了不小神力之后，在最后关头动用的太阳天使，但这一次他却是一上来就发动了这至强攻击。此时他依旧有几分余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依旧漂浮在半空之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